有多少正在醒来？

的原点，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。